出有佛曬，明為祖；出無佛曬，明為佛。佛佛出為前看胎，時時得物安心。不論是佛是祖，都是明白呢個心地嘅法樂。所謂一佛一切法，心自來地，言言得流暢啊！知佛的心地法門呢，故且從七佛如來起啊！過去言劫在後生未發，結了皮陀師。志氣未消化，現在言劫呢，思未憤，居留孫，居內行無理，他夜暗，啲七佛啊，長壽天啲顯人呢，壽命長，見到呢個地球。娑婆世界，七佛出世，七佛出世啊！就借呢個心地法門，自證，亦以呢個心地法門啊，宣揚普度群生，同生的法門啊！因此，今日。講呢個六祖嘅談經咧，唔係從六祖開始咧，應該係從七佛以來都開始。七佛以來以歷代祖師啊，係同一個鼻哥出氣嘛。我會無量嗰個佛咧，係演啦，都係從七佛開始講。鼻哥師法。光輝莊嚴啲嘛，一次個佛出曬啦，在後咧嗰三個佛咧，講呢個皮婆師，皮婆師呢個心地法門啊，佢有一手大，身藏無相中受生，猶如萬出之形象，萬人甚至本來無。最高大空都無所住，而且明白呢個皮婆屎佛，你就明白嗰個四句法。嗰個四句偈你明白咗，一切佛都有四句偈明白。呢四句偈就心地嘅法門，皮婆屎正多以呢個心地，用嗰個四句嚟識呢個法門。講到群山同山國岸，所以皮婆師成佛都無量嘅眾生啊！我希望嗰四句偈咧，身藏無相眾受生，人人都有份。身就講到身體，哪個我呢個身體？呢個身體從邊個地方嚟咧？講好清楚。身從無相中來，身就有相咧。男嗰個身，女嗰個身，天人嗰個身，阿修羅嗰個身，地獄中散嗰個身，以靠牛人嗰個身，乃至蛇蟲屎蛾啲身啊！你話從邊個地方啊？都係從呢個無相而生，身係有相，有相嗰個身係從無相而生，身唔係從有相生嘅，一個身從有相生咧，頭相生個頭， 头从头上嚟，头向上头。但呢个头唔系从头向上，系从呢个无相而生嘅。因此，一切生都系从呢个无相而生嘅。但众生咧，埋又埋咗呢个地方，唔知道一切相系从无相而生。我讲见相嘅着相，不但着别人嗰个相啊，还着咗自己个相啊。嗱，我系嗰个相，叫大富翁，你恭敬我啊。我系一个相，做国王啊，我得罪我啊。我系个相，你唔系我穷得好，我总系。我有我嗰个相，所以啊，个个都认为呢个相咧系我，要寻喺呢个相从呢个地方嚟，所以个个都执咗呢个相啊，执咗呢个身体嗰个相，呢个身体有我啊，呢个我就咁样嚟，世界上有我啦麻烦，你有我，佢又有我。個個人都有我，有你有我，就有是非。有是非咧，就有鬥爭。家又不寧，國又不寧，天下都不寧。一個無我咧，唔認呢個身嚟我，一個無我。無我啊，如水要下嘅，就打成一片啊！一家無我，一家和。一国无我，一国亡。天下无我，天下都系。所以，皮婆师弹住嗰首偈，放光明，讲到众生，呢个身啊，系从无相而生啊，唔系从呢个有相而生啊。唔论你，天王地主比丘散嗰个身。乃至聲聞言覺佛嗰個身，都係從無相而生，從無相而生嘅平等。你好似嗰個黃金，佢冇相啊！佢一帶到呢個佛嘅聲，帶到菩薩嘅聲，帶到羅漢嘅聲，帶到呢個金牛、金馬、金碗、金碟、金鏈嗰個聲，佢有種種嘅聲。種種的聲從哪個地方生？它從黃金生。黃金有沒有佛聲啊？沒有。他們現出個佛聲出來。黃金有沒有羅漢聲啊？沒有。他們用黃金帶了個羅漢聲，金羅漢啊。黃金有沒有碗碟聲啊？沒有。他們用黃金帶了這個碗碟嘛。一切眾生著了那個聲啊，忘記了這個黃金無聲。是非就起啫，你呢个金系佛声，我嗰个声系牛声，金唔牛声。其实金牛声与佛声有何差别？大家都黄金嚟，系。不过人人见到个佛声就叩头啦，见到个黄金声就摸下佢啫嘛。如果你用呢个黄金带入呢个紫金牛人嘅声咧，谁又唔恭敬？但始终用黄金所制成。所以黃金無聲，難作種種的聲，隻種種的聲咧，那麼是非就風起啦。了種種的聲都係黃金聲，一體啊，唔係黃金意思啊。我哋今日人類何慚不然呢？你聲我聲男聲女聲悲聲見聲貧聲富聲。空是從呢個無相開始現出，我哋物質起印網嘅，忘記咗呢個無相之相。無相之相啊，就發生佛啊！無相之相就實相啊！所以哪一個唔係從呢個無相而生咧？所以皮婆是佛嘛。我哋應該啊， 從呢個神意中釋出呢個無相而來，釋出呢個無相個化身，釋出呢個無相之相嗰個實相。嗱，你啊，你就得大智慧啦，都唔會有煩惱啊！唔會執種種個相咧，就起是非人我吹車站，我係千曲疾機個煩惱，得無相啦。嗱，那啲還有嗰個是非人我吹車站外，因此其何是佛嘛？身係從無相而受生嘅、啊。我哋唔好著呢個身嗰個相，呢、這個身咧靠唔住嘅。嬰兒嘅相、童子嘅相、少年嘅相、壯年嘅相、老年嘅相，最後咧來一個四相，個個都似。一切相咧總歸而亡，總歸而滅，總歸而死。所以呢、這個相唔係真嘅咧，有生老病死苦啊！一個真相係邊有生老病死苦？真相嘅無相啊！所以修行的人咧，係見到呢個無相嗰個法身。你睇下，即係觀太禅師啊，呢個佛山幾有力？如何先可生處無男女相？何不變化女？非男非神非鬼變嘅神魔，那呢個沒相沒散地溝嚟，佢知道呢個神係從無相生，佢就答出咧非男女相嘅。你問我沒相嘅主咩？沒相嘅主人咧冇男女相嘅，啊個冇相。呢個觀太咧問，再問一句。何不變化佢呢？你呢個女人啊，比較嚟，怎麼你唔變啊？非神非鬼變嘅神魔，無相咧行冇，非神非鬼嘛，神鬼嘅相咧虛妄啊，無相哪裡有鬼咁嘅神呢？鬼神啊虛妄就得嚟變咧，人家管呢個神，佢呃人嘅飲食咪變神啦。人家嗰邊咧，判呢個鬼，咪呃人咧，咪做鬼啦，鬼鬼神神，都係想啲飲食啫嘛。哦，呢、這個何作為鬼咧？所以我哋修行人啊，就知道啊，皮婆士佛不修戒，身長無相中嚟受生啊！我哋人人。都有呢個神態，從呢個神態嚟攝取無相嗰個法身。嗰陣時無一切相，而見到無相法身而來，不但眾生平等，依法相等，故問身從無相中受生，又以反出之形象啊！無相咧，你一個相都冇啦。那無相如相咯，啊！從呢個無相之中，萬出種種嘅形象，無相係化身啊，化身係無相啊，化身係平等啊，啊！佛佛都無相，佛佛平等，有個眾生無相，眾生平等。但呢個無相如相咯，佛佛唔係斷滅功，那個無相咧，佢能夠如現一切相啊。即係由而萬出之形象，從呢個無相而相，萬出呢個天嘅形象、人嘅形象、阿修羅嘅形象、鬼嘅形象、畜生嘅形象、地獄嘅形象，講呢個六凡嘅形象，都是從呢個無相而生嘅。乃至聲聞言各知佛菩薩個形象。也是從呢個無相而生嘅，出法所有相，界是虛妄嘅。古人講：何用七乃就乃五台，係咪啊？ 民間仲有不忘怨啊！正眼看時，耶四吉尺，你何必測呢個正嚟賴呢個五財嘅？係咪啊？分明咯，民間仲有金桃是之言咯，正眼看時四吉尺呢個玩法。所以一切形象呢都是从这个无相幻出来的，但是啊，不但一发而是发发的大意，变翻就无相。你说你吃什么饺子，种的饺子给你吃，饺子就有相了，变翻就无相的。我是帮到人换了吃云吞，做几个云吞给你吃，我有麵粉做的，麵粉又冇相的，北方人款啲食麻花，咁做啲麻花俾你食咧，我款啲食面，啊啲做啲面俾我哋食。外國人款啲食饅頭，唔係食呢個包，食麵包，麵粉咪做麵包咯，又可以做饅頭，又可以做包喎。幾個樣都做得出，所以變翻無聲，萬出中中嘅聲，供養大眾。你唔好食咯，饅頭就了不得。你本呢食饅頭啊，饅頭唔叫廣東嗰個爆嚟，係咪啊？你唔好換你話食餃子啊，了不得。餃子咪等於廣東嘅雲吞。你唔好話食麵包了不得，麵包啊，等於我哋中國人咧做嗰啲麵差不多，所以咧切莫食種種嘅相，種種嘅相都是幻嘅。今日我們大眾唔論邊一個都好，個個相都唔同嘅，但係個個相唔同喎，你邊度食對你？有個同的地方，如果你泛溫記憶見到這個無相花身份，大把一看，絕對不會你比我高，我比你矮，絕對不會你比我老，我又比你嫩，沒老嫩的相，是不是？沒肥瘦的相，沒高大的相，是我們這個無相的事隨意幻出嚟嘅，知佛如來咧，一切菩薩隨意幻出嚟嘅。知佛菩薩冇意，佢有呢個意，成現到眾生，從呢個無相嗰次幻出種種形象。你判啲乜嘢啊？應以佛性得道，即現佛性而道之；應以聖文而光性得道，即現聖文而光性而道之。應知紅男紅女，天人我受羅根羅羅摩羅伽等身得道者，即現種種性而道之。呢、這個就知觀音菩薩悟到呢個無相之理，現種種形象嚟到眾生。我哋默咗呢個無相之理，但是亦隨業受報喎，從呢個無相咧隨你業，你嘅業男就男，你嘅業女就女，做牛就做牛，做畜生就做畜生，咪六道輪迴嗰個相。所以故問由而萬出之形象，萬有受識本來無。我哋人係萬噶嘛。 本来无嘅，即以了别为意，系咪啊？了别一切法啊，冇一切法就冇你个色嘛，冇业咩就冇你呢个集体嘅众心噶嘛。所以万人不过心，我唔系呢个色嘅，都系引境而有，唔系本来有嘅。心就引境散，无经何来有心？色就引法有，一切法空何来有色嘅？所以万人，你嗰个心，你嗰个色嘅，本来系无嘅。心意识本来无。最福大空無所住啊！我哋所做呢個罪咧，啊，有呢個心做心空咯，呢個罪何曾有？啊，我哋做呢個福嘅，也是由嗰個心而做，甚至個空咯，能做呢個甚至空所做嘅罪福，本來也是空嘅。所以心空、色空、罪空就福空，哪个罪是真实的？罪是会空，罪有真奇的嘛？哪个福是真实的？变福轻真就堕落人间呢？哪个罪是真实的？地狱的罪真的时候就要出地狱的嘛？你冇罪啊，你想入地狱都唔俾你入噃。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罪也是福的，所是福。心识一空，由心识撞一切罪福，也是空的。是不是心识空，罪福空，无所知，这个影无所知，三人心，是你的本来面目，是你这个心地法门，是皮婆是的，就用一四倍大全嗰個心地法門，嗱，即神從無相中受生，由而反出之圓像，萬人甚至本來無，罪福太空無所至。譬如師佛係莊嚴結嘛，在孝第三位佛啊。譬如師佛咧，就輪到呢個士氣佛啦。譬如師佛入咗涅槃，士氣佛出現曬間，就我哋個娑婆世界。士氣佛咧，佢亦有一個心地嘅法門，一四回格。起自善法，本是幻，造之惡業，即亦是幻。身而罪惡，心而痛。反出無根無實性，起自善法物本善幻，善啊，善啊利人啊，合理啊，呢個咪善咯。善法咧就會生天堂，天堂係咪叫天山啊？天堂都會有陣噶嘛，即起自善法。仲会俾你撞到呢个天堂，也是而幻而梦一样，幻是幻。昔日黑布独长者共佛祖呢个奇门正车，一赖线啊，都俾神起长脚，佢呢个念佛嚟嚟，舍利弗就笑起嚟啊！佛祖人你笑咩啊？笑你啊，拉幾腳的，那個騙福就來了，啊，我害不到，你害不到我借那個騙眼面就是，哦，舍利弗借那個道眼呢，黑布獨長者，就見到六欲騙在眼前，啊，我不判你，四天王殿、土地殿，我判你這個道出陀殿，五個殿共都滅了，道出陀殿在眼前，所以起義善法不管善法，造之惡業業是慢的嘛。假如你造這個惡業，這個地獄是慢出來，地獄誰做的？沒人這麼有空做一個地獄來反你，這個地獄是你自己做的嘛，你作這個惡業 惡業咩？咪作咯，惡業以心和下，心作萬法。喂，你前咪作去地獄啦。惡業以善法和下，咪作呢個天堂咩？所以就是惡業也是萬嘅，啊，惡業切得萬就好咯。惡業咧也是萬嘅，惡業嘅地獄。本来是没有的，是你自己做出来不是慢的，所以起自善法本是慢，造业恶业这些是慢的。失意最莫心如风，我们的神态当然这个最莫那个风吹那个水就有这个水泡，这个最莫可能香港大海的见到那些风一吹，那些水一聚得一水泡聚咪夹，呢个咪身而聚，呢个咪聚膜啦。水就冇聚膜，气泵一吹就有嘅。我哋呢个，我哋呢个性咧系冇呢个身嘅，被呢个热泵一吹就有咗呢个身体，身而聚膜。风吹水就有聚膜。我哋越脆呢個心咧，就有我哋嘅身體。我哋嘅身體點解都係業力所成，所以今年到舊年咧，個個又唔同。今日同昨日呢個受用又唔同，早晨到晚上都唔同嘅，隨業受業報啊！今年身體康健，難保明年咧過氣。今年或者有病，明年咧又康健。病就病啦，點解康健？康健康健，何必有病？隨業受報啊！你前世作業，有時得行善，有時作惡噶嘛。有時你要殺生，有時你要放生，碰到的善人都是放生，這個信息網面碰到的惡友都是殺生，這個信息就多病。所以我們的信息是隨業而成，但而那個水被風一吹，他們有這個罪惡，身而罪惡咯。风吹水就有罪恶，业吹心就有我哋种种嘅身，身而罪恶，心而风。我哋呢个心啊，不可以作恶嘅，可以都风嘅，风系风无形相嘅，但风有作用嘅，谁嘅作风作唔到啊？所以我哋嘅心都亦复而是。唔能起種種嘅妄想，你作佢唔到嘅。心就猶如風一樣啊！一剎那間就唔見咗啦。眾生嗰個心啊，唔係常住嘅，唔可以作魔嘅。所以人心就猶如海底浸啊，摸佢唔到就被佢吉親。呢個心唔容易摸嘅，好似風一樣噶嘛。失身而醉望，我哋嘅心咧又如风一样，一下子过去咗咯，连影连踪都冇嘅。失而醉望，心而风，还出无间无实性啊！我哋嘅身体有冇根本啊？冇根本嘅。我哋嘅心有冇根本啊？冇根本嘅。我哋嘅身体就随业受散。我哋嘅心咧，被呢个无名风一吹，有种种嘅心，五厘子、五段屎、十田十屎，种种嗰个妄心咧，引你嘅顶风而吹就有啦。所以身而罪恶，呢个身体靠唔住；心而风，呢个风咧无常，也是靠唔住。因此。古人欠我哋降服其心，佛欠对我哋心身理最严， 仍未罪赎嘅，仍系罪个赎，早知道叶太呢个神态，心已罪刑，边个叫佢得当罪？就系呢个心，所以心咩？佢系身都唔系心咩？都系无根嘅，幻出无根，无实性。我哋个身体无根嘅，由业力幻成。我哋呢个心咧，种种的妄心，而是无有根本，被呢个无明风一吹，种种嘅妄心就生出，妄心无根，呢个妄心亦无根，即系万一无根无实性，是你难教身又空，心又空，善恶反又空嘅。咁樣你就未接本心，見接本性，以佛祖同一個氣脈啊，所以是氣佛。而家是講咗個修戒，叫我哋一切事唔好執着，都還一切惡嘅亦唔好執着，還咁啊！呢個神態啊，又以罪惡，而家是空咁啊！呢、这個心又如風嘅，貪唔知嘅，時常嘅都改變嘅咩？改變呢個風頭，我哋唔好執着。嗱，咁咪玩出無間無實性，是氣佛嗰個前八界，氣色爆發，也是莊嚴貼最後一皮佛。呢位老人家咧，放出一四回格。假借四大啲以為身，心本無生，你引境有前景亦無，心亦無，諸福而幻起亦滅。呢位佛陀嘢講得更清楚。啊，我哋啊，我哋嗰個身係啲咩嚟嘅？假借嚟嘅。假借呢個四大以為身，四大嘅地水火風，借呢個地水火風而為我哋嘅身體嘛。地水火風係從邊個地方嚟啊？埋咗自性而有，自性一埋，自性就動，一動咪有風。你不埋就不動啊，無明一埋咗佛性咧，必動。都唔有風咯、啊，係咪？咁啊，無明埋佛性啊，必動，動必有靜，靜咪有地，地係靜噶、啊。風動，動極就得靜，就有呢個地大啦。啊，有風大有地大啦，風吹呢個地大，咪就有呢個暖氣，就有火咯。好似我哋一俾動力轉木，轉木咁咪生火。所以咧，風吹呢個地嘅，說明佢哋有火嘛。啊，如果冇風都冇地，何來有火？啊，風吹呢個地啊，吹得個厲害啦，說明摩擦咯。啊，風啊動嘅，地啊靜嘅，動意靜，摩擦呢、這個火又散。有咗火啦，再嚟正嗰个地咧，佢咪有水咯。嗱，系我哋行路，火气，火气猛咗，咪流汗咯。所以咧，有火嚟正呢个大地咧，就出汗。以至地水火风四大都系埋咗自己本性而有嘅。既然埋咗本性咯，我就自然唔記得本性就係佛咧，就埋陣咧就吹妄，假借四大都以為身啊！假借有借有還，我哋而家個身體借四大嘅，負正無欠，呢個就四大，負無正欠啦，就有暖氣。火大咯， 父母的正铁啊，咪又有水大啦。父母的正铁在胎，而母亲啊同时呼吸，呢、这个咪就有风大咯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咁啊，父母的正铁啦，哦，将来有啲成就咧，不呢、这个咪地大啦，不个咪地大啦。因此我哋人嗰个身体啊，皮婆斯佛讲系假借嘅四大以为身，借呢个四大而制造出我哋呢个身体。呢个身体啊系借嘅，唔系本来有嘅。假借四大以为身，心本无生，人竟有。呢、这個身體嚟借嘅，借嚟會還咧。不過心又如何？心啊，心本來係冇嘅，人境而有嘅。人呢個境咧就生呢個心，人呢個心就有呢個境。係唔係先有心，先有境，後來有心咧？啊，亦不是先有心，後來有境。亦不到心经啊，同时有嘅啊，疑是嘅经就生疑是嘅心，疑是嘅心就生疑是嘅经，冇咗呢个经就冇你嘅心，冇咗你嘅心咩就冇呢个经嘅。十二经咧，当然呢个蜗牛呢个壳一人一生就一齐生，一灭就一齐灭。你看，抛到大屿山。輕康的景就沒有了，輕康的心都沒有了，還不是輕康的心啊？就分享了，就大嶼山的人呢，一拋到輕康呢，輕康的景就現出來，輕康的心就現出來了。啊，去到中環街市，哇，五降十職，那個心一就動了，人景而動啊。個心一動落，我咪見到五降十色。如果你嘅心唔動，一味念阿彌陀佛啊，見而不見，聞而不聞，嗱呢個五降十色咧，所以啊，心生就種種境生，境生就種種嘅心生啊。但係嚇，我哋拋到佛堂，一見到個佛堂，就相就相共境。呢、这個佛咪境啦嘛，恭敬心咩就係、是、心啊！如果冇佛，呢、这個恭敬心生唔起噶嘛。啊，一見到佛咧，呢、这個恭敬心咪生起嚟嘛。呢、这個恭敬心一生咧，嗰、那個佛就現前。啊，恭敬心一生，就念佛，佛咪現前咯。所以咧，心生種種境生，境生種種心生。呢、这個心咧唔係有嘅，因境而有。境也是不是有嘅，因心而有。所以心本無生，因境有。現在講呢個心。我哋个心咧系引境而有，冇咗呢个境咧，呢个心咧不生。嗱，心本无生，引境有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叫我哋知道山上啊，站在山中都发欢喜啊，站在城市都发野愁。一个站人抛到城市啊，发得愁。嗰度警鳳一吹咧，佢嗰個心就一喐，心一喐佢就住，係咪啊？今日咧，站在心生佛歡喜，佢摸咗你個警，佢個心唔會動，啊，佢個罪啊無從起，所以啊，山中站在山中都佛歡喜，呢、这個心本無生，人竟有。前景亦無，心亦無喎、啊。若果你個景咧冇，呢、这個心就冇嘅。所以我哋有時咧，再妙個法門嚟避景。你見到你個景嚟誘引你咧，你避咗呢個景就得啦。啊，呢、这個景啊好喎，呢、这個心啊好咯。尤其是煙花路插，你避景就得嘛。你避咗你景咧，嗰、那個心就冇啦。如果你對上呢個景啊，你個心就起噶嘛。所以心境 前景日無心亦無啊！前景啊冇咯，呢個心就冇喎。啊，前景日無心亦無。本來我是想取呢個黃金，有黃金咩？我呢個心就取冇黃金，取黃金個心就冇咗。有黃金咩？你有心嚟取，冇黃金啊！取金嗰個心咪冇，即係前景日無心亦無，最福而萬氣亦滅啊！呢、這個身係四大嘅，呢、這個心咩引景而有嘅啊！由呢個心嚟造罪造福嘅，都是萬，即係一切罪福氣不久你又滅咗。慢的嘛，一個真實的呢就不會滅啦，這個罪福不慢的，所以起不長，起不久它就滅的。今天呢這三界亦不過叫我們海破身心驅逢罪福兩亡，當下即滅，得大解脫，這個地上萬佛多前心發起，當我們嚴劫出佛而來，三位佛呢莊嚴劫，有四位佛嚴劫，嚴劫大一位佛拘留信佛，他老人家就入了滅了，但他前八界都流傳曬，所以佛就入涅槃，法就流傳曬單，法可以到眾生。他說前八界啊，我見身都無身，是佛身，了心而幻都是佛幻，了得身心本性空，此人以佛都何時別呢？這個拘留信佛啊，是你們修行用功啊，只是你們見自見的，見善的善，見惡的惡，見煩的煩，見性的性，見有的有，見無的無，只是你們的見自見的，見邪的邪，見正的正，只是你的自見的，見身無身，是佛性。我們修行自己有我們的隻眼，眼有正的，眼正啊，邪法都變正法，一個眼邪，正法都變邪法，所以自己有眼正，人之妙法蓮華經，見一切眾生都開佛智佛見，唔想眾生開眾生都智見，所以拘留信佛啊，見你要見啊，你正知正見啊，見咩？見呢個身，見我哋嘅身體，見呢個身體無身，唔係實嘅，無身就幻嘅，係幻嘅。哦，你見到自己嘅身體係幻就得啦，見到自己嘅身體係幻咯，幻就空啦，幻化空身即不身，當下你就見到自己嘅佛身。見身無身，都是佛身。你見到自己的身體，你就不要說是實的，你見到自己的身體是幻的，好像做戲一樣，扮男扮女是幻的，不是實的。哦，幻了就空了，哦，做戲男也是空，做戲女也是空，那麼男女我相都空了，那個就是無男女相，這個就是佛身啦，所以見身無實是佛身，見到自己的身體無實是幻的，幻化這個空身呢就是佛身，佛身就當下都現前了。為什麼我們見不到佛身呢？你不知道你的身體是幻的呢，好執，不知道自己的身體幻的呢，就當身體是實的，都不知道幾執著的，又有比以前的春，又有比好東西吃，又有共他來沖涼，辛苦的都不制，一味喊皮喊著酥，安樂，難食好粽， 統統係實嘅，啊你個太太係實嘅，啊所以咧你唔識會知道呢個腎體啊無實係幻嘅，如果幻嘅嗰陣時實，那個腎體就空。所以月明家善自問，萬法空腎即法腎，一句都唔錯。但係由你執着當呢個腎體是實嘅。所以你永遠咧都不能見嗰個佛身，你個身體唔肯控嘅，你見到你個身體無實係幻嘅，幻就控，一控嘅呢個控身現前，呢個咪佛身咯。所以見身無實，不是佛身；了身而幻，不是佛幻啦。了而見係一樣，你係了啊，了啊，呢個身係幻嘅。这个神是幻呢？什么神是幻？这个神是一个魔术家来的，魔术呢，什么他都能够幻出来的。但他是一个魔术，一块布，啊，他就幻出好多东西出来。我们这个神什么是幻的？幻出你的天堂，幻出你的地狱，幻出你的男女，幻出你的在家人，幻出你的出家人。萬般貧富卑賤，受妖窮空，統統係個心幻出嚟。所以我哋了呢個心咧，係幻幻出一切，一切嗰個萬法咧，哦，你就咧了心而幻是佛幻，你就佛嗰個幻咧，佛係了咩？佛係能夠了。了達一切法，為心所造，為心幻出嚟嘅，所以了心幻是佛幻。了得神心本性空，此人以佛何自別？你了得呢個神啊，同埋你嗰個心咧，神咧呢、这個本性啊空，神又空咗。心咧，呢、这个本性啊空，妄心啊空咗啦。一见之心非心，是名为心啊！一见之心嘅非心，是名为心。